复习六，一，绘画，一。 小李怎么还不来？ 是不是他忘了？ 不会的，昨天我给他打电话，说得很清楚，告诉他10:50开车，今天我们在这儿等他。 可能病了吧？ 也可能有什么事不能来了。 火车马上开了，我们也不去了，回家吧。 去看看小李，问问他怎么回事。 二， 小李，醒醒。 我说的不错吧？他真病了。 谁病了？我没病。 那你怎么不去火车站呀？ 怎么没去呀？今天早上4点我就起床了，到火车站的时候才4:30，等了你们半天，你们也不来，我就回来了。我又累又困，就睡了。 我们的票是10:50的，你那么早去做什么？ 什么？10:50？阿里电话里说4:50。 我知道了。阿里说10和4差不多。 啊，我听错了。 真对不起，我发音不好，让你白跑一趟。 没什么，我们都白跑了一趟。